工咁樣。咁我哋今日想做一個關於佔領者嘅訪問。咁我哋訪問就會分開三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就係問翻一啲你佔領嗰時候嗰啲經驗咯，即係幾耐落嚟一次啊，嗰啲啊咁樣。咁第二個部分就係關於一啲你對於其他人對於呢個佔領運動嗰啲批評有啲咩睇法嗰啲嘢啦。咁第三部分就係、是你對之後嘅民主社會有啲咩想像咁樣。咁我哋你點樣稱呼嚟？好。咁你係幾時開始落嚟佔領嘅？ 9月30日。 9月30日即係呢度，其實呢度係。即是你是一開始就落嚟呢度，銅鑼灣呢度。 係啊。 咁你點解會選擇過嚟銅鑼灣呢邊？ 因為呢度方便同埋近咯，同埋銅鑼灣安全啲咯。 安全啲意思係冇乜其他人嚟騷擾。 唔係，即係因為佢第一日金鐘同埋旺角嗰邊有掟催淚彈，同埋驚受傷，所以就冇過去。 哦，原來咁。咁你之前有冇話參與過其他社會運動嗰啲嘢嘅？ 係冇嘅。 即係今次係第一次。 係啊。 咁係啲咩令到你今次決定走出嚟？ 即係警察嘅暴力對待市民咯，同埋對待學生嗰啲行為咯，過分嘅暴力咯。嗯。 咁你而家係幾耐會落嚟一次咁啊？每次落嚟都係。會過夜啊，定係留一陣就走咁樣？ 我每日都會落嚟嘅，同埋我會喺呢度留夜， 即係 會留守嘅。 即係晚晚都喺度過夜。 係啊。 哦，原來咁。咁你喺度會唔會話識到好多朋友啊？ 會啊。 因為我見呢度好似都之前係唔止呢個佔領區噶嘛。 唔止啊！之前系前面嗰度同埋东角道都系，即系嗰一边同埋前面而家封住嗰度。 咁清场嗰时你又喺度，即系第一次清第一条街，即系拆天马嗰日10月3日。 10月3日我喺度啊，我喺铜锣湾咯。只不过我哋去咗行街咯，避一避咯。 即系通常如果发生啲冲突嗰啲嘢，都系会避一避开嘅。 会啊，会避。 咁你呢度即係除咗會識到啲佔領者之外咧，其實多唔多即係街外嗰啲人會走過嚟同你講嘢啊？即係反對又好，或者支持嘅都。 會啊，有好多人支持我哋咯，即係會攞好多物資啊，同埋每日都會買飯俾我哋食咯。即係好多有心人會好關心我哋，同埋落嚟同我哋加油咯。即係反對嗰啲咧，即係都。即係每個人嘅立場同埋政見都唔同嘅，即係所以即係有人會支持，有人會反對呢個運動係正常嘅，所以我都接受啲人落嚟同我哋傾偈咯，即係反對嗰啲人。 咁你喺呢度同啲唔同想法嘅人溝通嘅經驗入邊，都即係成唔成功啊？即係會唔會話都傾到偈，定係都係好快就會變咗好似冇嘢好講？ 有少部分都傾到偈嘅。但係大部分都係即係唔肯接收我哋嘅意見咯，即係我哋同佢講嘢咧，佢就唔聽，淨係同我哋即係不停咁講自己反對呢個運動。 咁除咗呢度附近嗰啲人之外，咁你自己本身落嚟呢度，你屋企人或者朋友支唔支持？ 屋企人唔支持。 咁你會佢哋都知道你落嚟噶嘛？咁你會點樣？會唔會有嘗試同佢解釋或者去說服佢哋？ 冇啊，因为大家政见唔同啦，即系佢唔反对我出嚟占中嘅，但系佢觉得我唔应该喺度留守咯。 唔反对意思即系佢认同呢个议题。 即系佢认同，即系每个人政见都唔同。之后佢反对占中，之后我支持占中，佢哋系唔会反对我支持，但系佢哋就觉得我唔应该成日喺度留守咯。 即係你哋都大家都係抱持一個大家意見唔同都冇所謂，所以就唔會特別再討論落去咁樣係。 係啊，會嗌交咯。 會嗌交嘅都。 會啊，嗌過好多次交。 即係呢個大家唔干預大家嘅係到嗌咗好多次之後先有嘅共識。 係啊，唔係一開始都係唔干預嘅，但係後屘我成日都落嚟呢度留守，之後佢哋頂唔順就不停 就是、不停即系、就是、不停会挑起事干，所以而家都系即系采取唔会再谈论政治呢样嘢。 咁佢哋挑啲嘢嚟话你，咁通常系挑啲咩？ 即系佢哋觉得呢场运动唔应该咁耐咯，同埋已经冇意义咯。 咁你就你会点样回应佢？ 咪我会啊，即系点讲咧？我会同佢讲话，即系我哋留喺度有我哋自己嘅原因同埋理想，同埋我哋唔想咁快放弃咯，就系因为咁样，所以先继续留喺度咯。 咁通常呢啲讨论系去到边一啲位置会开始棘住咗，再继续唔到落去，或者演化成为嗌交？ 即系会讲到即系武力冲击啦，我哋嘅武力。因为警察不断咁样即系殴打啲人啦，即系暴力对待啦，所以即系我哋要自卫同埋要保护自己嘅，保护自己嗰啲叫武力，而唔系去发泄自己嗰啲愤怒咯。暴力系发泄自己，纯粹发泄情绪啊嘛，但系武力系保护自己咯。即系佢哋就系唔净系睇，佢哋净系睇 TVB 嗰啲新闻。就睇表面嗰啲嘢，就覺得即係、就是、我哋係錯曬嘅，即係覺得警察執行呢、這個即係、就是、執法咧係啱曬嘅，即係覺得我哋唔應該佔中，同埋我哋堅持想得到嘅嘢係唔會成功咯。所以每次有講到呢一度就會嗌交。 明白。咁你啲朋友咧，同學啊咁嗰啲？ 我啲同學同意嘅，有啲都，即系通常都冇意見咯。 即系唔會理，又唔會特別同我哋傾討論呢一樣嘢。 唔會嘅，我哋唔談政治。 哦。咁你喺其實因為通常我啲媒體報導都主要係集中係旺角同埋金鐘啊嘛，咁其實。銅鑼灣呢度其實你即係除咗一開始覺得方便就嚟呢個佔領區之外，咁你之後繼續選擇繼續落嚟，係咪都係因為方便，定有其他嘢令到你選擇繼續留喺呢個位置？ 因為銅鑼灣嘅氣氛好 啊。你有冇去過其他嗰兩個佔領 區？我有去過一開始，即係28號同埋29號，我都有去金鐘同埋即係金鐘嗰邊睇，同埋旺角嗰邊睇過。即系发现都系铜锣湾呢边，即系最后我就过嚟铜锣湾，之后发现铜锣湾呢边嗰啲人亲切啲，同埋即系团结啲咯。 咁团结啲，咁譬如即系你喺呢度见到啲咩，会令到你特别感觉到呢个系同其他即系另外两个占领区嘅人唔同，系有冇啲咩特别嘅见过嘅事，或者自己经历过嘅事特别记得系？令到你的感覺？ 冇啊！一開始我哋係十幾個人一起瞓埋同一張席咯，即係覺得銅鑼灣就好似我屋企咁樣。留得耐嘅話，即係呢度所有人都係你自己屋企人咯，即係會互相關心咯。 即係大部分喺呢度長期留守嘅人，你都認識。 其實呢度個我都識。 咁即係咁，其實佔領者入邊，其實即係大家都想法都比較接近咁樣。都唔會話政見上或者其他意見上會有唔同咁樣。 唔會嘅，即係不過大家都係因為唔同嘅嘢而企出嚟咯。即係大家嘅目標都係一樣嘅，指向都一樣，但係每個人企出嚟嘅原因都唔同咯。 即係你哋平時都會傾偈，都會傾到佢哋各自選擇落嚟嘅原因咁樣。 有時都會傾下咯，即係傾下點解你會企出嚟。不是唯唯唯就企出嚟啊嘛，即是一定有原因先至去做一样嘢。 咁你同呢啲新认识嘅朋友嗰啲相处，或者你喺度经历过其他嘢，即系会唔会即系令到你话觉得即系有啲咩特别嘅启发，或者学到一啲之前冇，或者经验到一啲之前冇经验到嘅嘢，会唔会令到你谂嘢方法会唔同咗咁样？ 其实都有嘅，即系喺呢度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即是好的人都有啦，即是坏的人都有的，即是这里好像一个小社会咁咯，即是令自己想嘢嘅方法同以前唔同咗好多， 即以前會幼稚啲同埋天真啲咯，即係喺呢度成長咗好多咯，同埋識咗好多人咯。 咁你即係你話以即冇以前咁天真咁，譬如你即係有啲咩具體嘅分別？ 即係睇人唔可以咁表面嘅，即係睇一件事唔可以咁表面嘅，有時。 咁你嗰啲即係咪因為你同呢度啲朋友傾偈嘅時候，佢哋關注嗰啲議題唔同，咁傾落嘅時候會令到你知道得多咗，係因為咁樣定係因為其他原因？ 有發生過一啲事嘅，其實都，但係所以自己都成長咗好多咯，識咗好多人，識咗好多對我好好嘅朋友喺度。 咁介唔介意講嗰個發生咗嗰件事嗰個係咩事？ 冇嘅，即係俾朋友背叛咗一次咯，喺度。不過而家都大家都冇乜嘢啦，但係關係就冇以前咁好咯。 明白。但係嗰件事係純粹係一啲個人關係嘅嘢，定係真係牽涉到呢個運動嘅一啲嘢？ 我哋個人關係嘅嘢。 明白。咁即係其實大部分呢度嘅人其實喺行動上面或者即係佢嘅運動方向上面嘅睇法都好接近，有冇話有特別分歧咁樣？ 唔會有特別分歧嘅，我哋呢度。即係每個人都係有同樣嘅目標咯。 咁第一部分應該差唔多。咁第二部分就係問一啲關於即係外邊嘅人點樣對呢件事有啲咩批評咁樣，睇下你覺得佔領者可以有啲咩回應咯。咁其中一個最常見嘅就係即係愛國勢力論咯。咁你覺得即係我哋可以點樣回應呢個問題？ 就關於愛國勢力咧，其實係完全係冇啲咁嘅事嘅，即係啲物資都係市民自己自愿咁樣攞過嚟，自愿咁樣送過嚟嘅。即係其實係冇任何勢力加入過咯。即係可能有時有啲外國人落嚟啊，啲人見到又話外國勢力啊，又話點樣？但其實冇嘅，其實嗰啲都係市民自己嘅心意咯。佢哋自己自愿攞落嚟，即係自發嘅，唔係冇任何人叫，又或者冇任何組織咯。即係我哋，即係啲市民係真係真心支持我哋，先至會拎啲物資啊過嚟支持我哋。即係唔牽涉任何個勢力，同埋唔牽涉任何金錢利益上面嘅問題。 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話：，咁嗰啲泛民政黨都已經有好多證據證明，如果其實佢哋係有外國資金去支持佢哋嘅話，之前有抄咗話咩佔中三子，有收過或者有捐過一啲錢出嚟咁樣。咁如果佢哋咁樣同你講，你又覺得可以點樣反駁？ 其實我覺得無需要反駁咯。如果一件事係真係冇發生過嘅，你無需要去解釋。因為事實。客觀事實存在是沒有發生過這件事的話， 你再解釋的話就變成很奇怪咯，好像是去刻意去掩飾一件事一 樣。另外一個批評就是說，你想要普選你就要佔了一條街，如果你之後還有其他訴求的時候，你難道次次都要佔了一條街，那你搞到民不聊生，難道你爭取這個同志平權你又要佔街，然後如果你之後有什麼勞工議題，你就有標準工時你又要佔街，那你不得怎樣，你對於這個批評有什麼回應？ 我覺得其實今次佔即是佔著條街這件事，其實我們大家都是不想的，只不過政府是遲遲都未給過任何的正面的答覆我們，所以我們才會持續這樣佔的。其實我們個個都很想快點結束佔著這條街的，因為始終這條街都是大家的嘛，即是我們這樣佔著其實都不是那麼好，但是我們都是為了追求我們的理想和想政府做些事，所以我們才會繼續去進行我們這件事佔領運動。 但係即係嗰啲人嗰個講法就係話，就係因為即係你哋想政府做啲嘢就要咁樣做，咁其實即係每個人，即係好似頭先你咁講，啲朋友你啲朋友都會有唔同嘅嘢想政府做，或者想有唔同嘅政治訴求咁樣。咁如果每個人都要咁樣做，咁咪好麻，即係下下都要用呢個方法好麻煩。咁即係你會唔會話即係覺得今次呢一個議題或者今次選擇用呢個方式係有冇啲咩特別嘅 理由你可以說服到其他人，或者為什麼今次用這個方式，為什麼會有效？ 今次用這個方式就是因為我們之前遊行過這麼多次，都即是之前做過的那些事都沒什麼，即是政府都沒什麼理過啦，即是好像我們有很多問題啦，住屋問題那些啦，那些基層那些問題啦，即是都沒有解決過的，即所以我們是想透過今次就一次過解決這些問題咯，即不是只是追求真普選那麼簡單咯，我們追求香港將來更多的東西咯。 咁跟住，其實我想跳一跳問一問之後個問題，即係頭先你提到話，即係今次唔係淨係追求真普選，即係另外一啲社會議題都希望一次過可以解決。咁其實係咪即係你認為今次呢個運動如果爭取到普選嘅話，係可以將好多社會問題係都解決得到？ 其實真普選就唔代表可以解決到社會上面所有嘅問題嘅，即係我希望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嚟咯。即係真普選係第一步，咁之後嗰啲嘅話可以再一步一步咁樣前進咯。即係有好多事都唔可以即係一次性就解決到嘅，即係要慢慢嚟咯。 咁即係你頭先話真普選係第一步，咁你係覺得即係真普選係解決其他問題嘅先決條件啦，定係你覺得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議題，咁就先解決咗先？但係所以就話真普選係唔可以解決所有嘢，係個原因梗係即係唔會一次過即時解決到啊？定係要先有咗呢樣嘢先解決到啊？定係還是係本身呢樣嘢就解決唔到問題？ 即係唔可以一次過解決到咯，即係 但係要有咗呢樣嘢先可以解決。 即係啊，即係如果即係呢個係我哋應該要有嘅嘢咯，即係唔應該有篩選咯，應該由公民提名咯，而即係其他嗰啲嘢可以再一步一步再去商討點樣去解決咯。 咁你自己最關注嘅係咩議題？除咗普選之外？ 香港的住屋問題，即是香港有些人即是住緊農屋啊，住緊板間房那些啊，即是劏房的問題都很嚴重啊，即是窮，即是貧基層那些呢，就即是香港樓好太貴咯，很難買到樓咯，即是好像我們即是就算是中層咧，中層嗰啲咧買樓都是比較困難啲咯。 咁如果假設聽日即刻就有普選啦，即係功能組別廢除，然之後立法會特首都是雙普選嘅，你覺得之後可以點解決住屋嘅問題？ 之後可以點解決住屋嘅問題？即係希望就換個政府嚟帶領我哋咯。即係咁換過一個我哋認為可以幫助我哋解決呢個問題嘅特首咯，即係唔會好似 CY 咁樣咯，即係對我哋基層嘅嘢不聞不問咯，即係收入低過$24樓下嘅就冇權去投票呢一樣嘢，唔覺得好好笑咩？其實 咁，但係嗰個民選嘅關注基層嘅特首，佢可以具體上可以做啲咩去解決住屋問題？ 即是可以壓低呢個市咯，即係冇升咁快咯，即係因為而家個市係不斷咁樣升啊嘛，之後窮人又買唔到樓啦，有錢人咧又買唔落手，所以搞到而家地產都好難做咯。 咁我頭先都聽到你話，即係覺得即係都基層嘅問題，窮嘅人嘅問題都係需要關注嘅。咁但係其實本身即係我哋而家話爭取緊嗰個真普選公民提名，咁其實 喺個制度上睇到一個少數服從多數嘅一個政制嚟噶嘛。咁其實貧窮嘅人、基層嘅人，其實喺個社會上面未必係大多數。咁你覺得即係呢個少數服從多數嘅遊戲入邊，佢哋嘅訴求、佢哋嘅聲音會唔會得受到關注同埋報？即係會唔會有人去理佢哋咧？ 即係我覺得一定會有人去關注一啲即係基層嘅人咯，因為我相信香港人唔係咁冷漠嘅，因為即係點講咧？即係話，即係我哋唔可以淨係諗自己咯，即係要多啲為我哋基層嗰啲人諗多啲咯，諗下點樣可以幫助佢哋過啲更加好嘅生活咯。 咁其實即係都係要寄望香港人佢哋自己有同理心。咁其實同即係普選呢樣嘢，似乎唔係特別幫助到呢一個議題。 其實都唔係嘅，即係普選係即係而家我哋要眼前要追求嘅嘢啦。但係幫助即係基層人士嗰啲嘢咧，就我哋一直都係追求緊嘅，但係都即係未有見到有成效咯。所以係想藉住今次嘅運動，令更多人關注，即係關注香港嗰啲社會嗰啲問題咯。 咁即係你覺得今次嘅運動係可以有幫助到呢啲基層嘅朋友？ 即係今次好呢、這個運動咧，令到好多本身即係對社會政治不聞不問嘅人企出嚟咯，即係好似我哋啲年青人啊，即係本身政治冷感咧，即係又唔睇新聞啊，又唔關心政治啊，即係甚至連功能組別係咩都唔知嘅人都企出嚟支持呢個運動，即係呢個運動可以帶嚟社會嘅響應咯，即係令更多人去關注香港社會呢啲問題。 但其實即係睇翻，無論係主流媒體定係網媒都好，其實今次嗰個運動，佢哋即係普遍集中都係報導呢、這個普選嘅議題啊，警察嘅暴力啊，或者係啲官員嗰啲荒謬嘅回應啊，建制派嘅荒謬嘅言論啊。但其實即係你自己睇到關於呢、這個運動嘅一啲報導或者聲音，其實係咪真係有一啲基層嘅聲音大露出嚟？ 其實今次嘅運動咧，主要都係我哋即係主要都係啲學生啊，即係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家庭主婦嗰啲嚟參加，因為其他人係即係點講咧？哎呀死！可唔可以講多次你嘅問題？ 因為頭先你話，即係你覺得呢個運動係可以令到更加多人關注呢啲嘢啊嘛。但係睇翻即係關於呢個運動嘅報導，或者即係我哋周圍睇呢個佔領區見到嘅嘢啊，或者媒體嘅報導啊，其實你係咪真係覺得可以喺呢度睇到基層嘅人嘅問題，或者去聽唔聽到佢哋聲音？ 其實之前我哋佔領區都有貼嗰啲即係香港關於香港住屋問題嗰啲嘢出嚟嘅。即係農屋啊，嗰啲都有貼過出嚟嘅，但係因為呢度即係清過好多次牆啦，同埋有執拾過啦，就可能清走咗一啲嘢咯。即係有時唔可以淨係睇表面嘅嘢，即係好多人都喺度關注緊、努力緊、追求緊一啲即係好長即係長遠嘅嘢咯。即係真普選呢個係。即係都係為咗香港將來啦，但係其他嘢咧，其他社會嘅問題，我哋都有追求嘅。即係譬如住屋嘅問題啊，嗰啲香港即係點解會咁多人嘅收入係過唔到貧窮線啊，14000啊咁樣。 咁頭先你講嘅話，即係你之前都唔係特別關心呢啲嘢。咁咧係最近先開始，咁其實你覺得即係呢種從唔關心或者唔理會其他人 的狀態到一個即係會好像類似啲人講覺醒咁嘅狀態。其實呢樣嘢你覺得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覺醒，或者你自己嘅經驗可唔可以喺其他人身上複製到？ 即係要多啲睇即係唔同嘅新聞咯，即係唔同即係報社嘅新聞咯，即係唔可以淨係睇一個報，即係淨係睇一份報紙咯，即係要唔同報紙啊、唔同網站嘅新聞都要睇多啲，了解唔同方面、唔同角度嘅嘢咯。即係唔可以淨係睇一方面嘅嘢，即係好似即係點講，即係要留意更加多唔同嘅新聞嘅資料嘅來源嗰啲嘢，咁樣就會明白呢個運動更深層嘅意義咯。意思即係唔會淨係話一面倒咁樣去支持警察啊，或者一面倒咁樣去反對學生咁樣咯。 即係你覺得嗰、那個對於呢個運動或者對於其他訴求嘅唔理解，主要係來自於佢哋知道得唔夠多。 係啊，即係唔了解呢件事，但係又去反對呢一件事。 咁即係譬如你同一啲唔認同嘅朋友或者屋企人討論嘅時候，有冇即係如果你覺得個問題喺度，有冇嘗試令到佢哋知道更加多，或者係提議一下佢哋可以睇啲咩咁樣？ 都有提議過佢哋要睇多啲唔同台嘅新聞同埋唔同報紙嘅新聞咯。但佢哋有冇做我就唔知咯。其實 即係個效果都唔係好理想。 都係。因為要一個本身不支持一樣呢一樣嘢嘅人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其實都幾難。即係冇咁嘅意願是很難逼到一個人去做一件事。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對於你嚟講咧，喺有普選之後的嗰個世界咧。其實比如說你想像中啦，香港是會變成點的？即比如說你剛才提到很多基層的生活其實很困難啊，或者都想政府是要去解決啊。那比如說如果有了普選的時候，你期望比如說普選之後的十年這樣，那香港會變成點的樣子呢？ 我期望即香港那些基層的生活環境會有改善咯，同埋即係香港的即係要多啲關心中層啊，而唔係淨係集中於高層嗰啲咯。即係應該要俾多啲福利基層人士咯。 比如咧，即係譬如喺咩範疇，你會覺得其實係想俾多啲福利啲基層嘅，因為譬如你頭先房屋，你提過一個啦。咁我其實就諗緊啊，有冇啲具體啲嘅咧？即係比如話樓價會點啊，公屋會點啊，醫療會點啊，譬如教育會點？比如話係咁樣。 即係我就希望政府可以再騰多啲地係去興建呢一個公屋嘅，即係可以令更多基層嘅人士有機會可以排到公屋，同埋增加一啲即係職業嘅培訓，同埋津貼咧，就鼓勵嗰啲唔好意思啊，鼓勵嗰啲基層去就業啦，去脱離呢個貧窮線。 我会想问一下，即比如说对于你来讲，其实你怎样理解呢？譬如投票啦，投票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嘛，选举就是一件这样的事啦。但是呢其实呢全香港的基层的人口呢，是统计处出的数字呢就大概是七分之一。咁如果咧全香港人咧， 可以做選民的話都登記做選民呢，其實呢在這個選舉裡面呢基層的人都仍然是弱勢的，咁所以譬如我當所有嘅基層都會投俾一個能夠代表到基層聲音嘅特首咁先算啦，咁佢可能都未必會贏嘅，咁所以其實咁基層嘅生活會唔會不能夠被照顧，或者其實你對呢樣多數服從少數或者少數讀逢科，即係服從多數會有啲咩嘅諗法呢？ 其實基層人口雖然是佔少數，但投票的制度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我相信市民都會有雪亮的眼睛可以去看清楚哪一個人可以為社會去貢獻到可以改變這個社會的，不僅只是那些即係唔淨止係基層去投曬俾一個可以代表基層嘅，即係市民都會自己會清楚投俾一個可以代表到唔淨止係基層，係代表到全香港嘅人市民嘅聲音嘅特首。 我想跳翻前少少問一個問題，就係咧其實你最初頭咧你出嚟嘅時候咧，點解你會揀？你會參與落去呢一個佔領運動裡面嘅，即係係基於啲咩激發你會出嚟？ 我係基於警察嘅暴力對待，同埋新聞報導一啲嘅唔真實嘅嘢咯，同埋學生係受到衝擊呢一樣嘢，我。所以我企出嚟咯，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咯。 新聞裏面嗰啲唔真實嘅嘢， 即係有啲，即係佢淨係報導表面嘅嘢咯，即係背後嘅嘢就冇報導到出嚟咯。即係譬如有啲警察打人啊，嗰啲嘢就冇被報導出嚟咯。我有啊，我是28同埋29號去過金鐘同埋旺角嗰邊咯。之後都係落嚟銅鑼灣呢度咯。 咁有冇譬如有試過清場啊咩嘅時候，定 係都係？我一路都係銅鑼灣，因為清場同埋清場嘅時候，我哋銅鑼灣嘅一部分人都會過去金鐘同埋旺角，即係如果。即係要有啲人留低喺呢度留守，如果唔係就成個場冇人，咁警察就好容易清到我哋銅鑼灣嘅場。即係我哋要有人喺度睇住個場同埋睇住啲物資咯。 大概長期留守喺銅鑼灣嘅 人，大概有30至40人到啦，最多。即係夜晚會留守喺度。 咁你哋全部識 曬？嗯？ 全部都識曬。 都識嘅，都識嘅啲人。First A 嗰啲會同金鐘同埋旺角嗰啲有聯絡咯，即係如果佢哋嗰邊唔夠 First A 物品嘅話，我哋呢邊會揾人送過去咯。